喂，嚟到最后一节，而家最后一节，头先嗱讲完日本片，又讲完呢一个鬼片，而家讲翻两套荷里活大片啦，叫做大片啦， 叫做大片啦。咁首先第一套讲想讲系。宝贝神车手呢 ,Baby Driver。 Baby Driver, 其实算是今年即是之前都讲过你乜 Sony 好似套佢咁服咁呢。 我觉得呢套唔服。 呢套绝对唔服。 呢套好好睇喎。 好好睇系即系啲人就系话今年就靠佢同蜘蛛侠就可以养 Sony。 但 Baby Driver 今年喺 美国收得啊美国个亿啊系啊导演啊 Edgar Wright 人嘛。 Edgar Wright 系佢第一套戏过到亿咯。 嗯嗯 咁其实呢一位导演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佢以前啲戏啦。其实佢每一套戏我都好中意，譬如系我谂好多人都会睇过就 是笑、 笑死唔系笑死人空间 系咩 ？Shaun of the Dead。 哦 ，Shaun of the Dead，OK。 咁同埋爆辣刑警啦，就系 Hot Fuzz 啦，同埋最爆末日党就叫 This Is the End， 爆女大格斗就叫 Squad。Pilgrim vs the World， 好似得 Office 睇过哟。 系啊，呢四套咧，其实都我系超中意嘅，呢四套真系百看不厌嘅，但系一套香港都冇做。 Office 都啊 ，Office 冇做出碟， 系啊，全部，因为其实佢每一套戏都叫做玩好多好美国嘅一啲次文化咁啦。你香港人如果你冇留意开啲美国啲流行文化啲戏啊啲音乐，你可能真系未必识笑。 嗯， 咁佢有一套啦，就叫做。可能可以将佢摆到上一个一线嘅位咧，就系蚁侠。 大奶嘢， 唔系奶嘢，系佢同 Marvel 倾唔掂。喂，呢套都唔系我想要嘅戏嚟，我唔捞。咁我话呢个几有性格，佢放弃咗咁嘅机会，咁佢就唔捞，就走嚟做呢套 Baby Driver， 就拍翻佢自己最本色嘅一啲， 幽幽默啊，笑笑啊，轻松啦，叫做。 系啦，因为其实佢每一套戏都有少少攞一个类型嚟玩啦，譬如《笑死人空间》系玩恐怖片啦。爆辣刑警就系玩翻一啲动作 动作 片啦，最爆末日党就系玩灾难片啦，呢个爆女大格斗又都系有少少科幻嘅成分，其实每一套都系想捞埋好多唔同嘅一啲类型嘅元素嚟做嘅。咁嚟到呢个宝贝神车手咧，有少少似一啲江湖片嘅啫，个感觉 都少少，但系其实我又睇嗰阵时又觉得真系第一个感觉咧，就似呢个狂野时速 啊，系啦，因为佢都话佢个预告俾人嘅感觉都系想。 有少少似嘅，其实 系啦，但系其实 第一场话俾你听已经唔系呢啲嘢啦， 已经唔系嗰类嘢。但虽然我都要重申，佢嘅飞车场面系真系好睇嘅， 好睇好睇好睇， 即系佢唔好似狂野时速夸张到根本都冇乜可能做到违反物理嘅。 但系其实嗰场第一场，其实佢第一场戏已经系一个飞车场。 我哋见佢嗰啲。有啲窄角入弯啊，嗰啲喺度漂移啊，嗰啲 系咁喺度， 真系玩技术嘅系咯，冇特技嘅。 同埋佢有长镜头嘅， 系啦，阿长镜头啱啱讲啦， 啱讲系啊， 咁啊，个故事讲咩咧？ 其实就系、是、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讲话有个神车手啦。咁其实佢个人咧，其实因为呢个角色啦，呢、這个主角啦，咁其实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因为一个意外啦，咁其实系令到佢其实喺佢嘅听觉入边咧系有少问题嘅。咁其实佢好中意平时咧就系即系带住耳筒就听歌。咁佢其实佢本身个职业咧就系帮人揸车，咁系帮一个叫做。苏哥叫黑帮一个组织啦，一个组织去做车手咁样啦。咁 就佢哋逃离啲案发现 系啦，但系其实佢背后有个原因而帮呢一个组织而去做呢个车手嘅。 系啦， 咁但系去到后屘，佢觉得因为佢认识咗个女仔，佢识咗个女仔之后咧，就觉得啊，应该要洗手革命啦，即系唔再做呢样嘢啦。系啦，咁但系估唔到去到最后咧，原来。去到学后尾，当佢真系话好啦，完全金盆洗手唔做嘅时候，系啦，但原来俾佢嗰个老板咧，又叫佢捉佢，又做多一样嘢啦。但当佢做嗰样嘢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背后有好多唔同嘅大佬喺后边，而去令到佢走唔甩啦。 系啊，其实呢个故事我觉得有少少似有 Ryan Gosling 嗰套 Drive 咯， 系啦，有少少似，有少少似，不过呢套就娱乐性高啲啦， 嗰个型好多。 系啦，咁啊，系咯，头先所讲佢系唔可以话当佢一套飞车嘅片啦， 因为都系剧情片嚟嘅，其实。 因为剧情系其实我冇记错，得头尾两场，两三场咁样。 中间好多剧情铺排嘅，其实。 系啊，但系嗰啲剧情你又唔会觉得闷，系几过瘾 嘅。系啊，同埋即系主要都讲翻阿男主角，其实佢开头点样去即系点解会做呢个车手啊，或者系佢背后佢同佢屋企人之间嗰啲细个嗰时嘅关系啦，同埋佢都好着重讲翻啊，点解会有啲录音带喺手 啊？系啊， 系啦，即系都铺咗好多呢啲唔同嘅支线去讲翻个男主角嘅。 其实乜都有啊，嗰套嘢你爱情又有，亲情又有，友情又有。 系啊，之后有飞车又有， 飞车又有，跟住同埋你系估唔到 最后发展有少少系，我觉得有少道型有道嘅一啲， 多咗少少型 喺个结局，我都估唔到佢会即系某个角色会咁样对佢做，因为嗰度都有少少 啊，都估唔到真系， 系啊，喺停车场我都估唔到， 系啊，都估唔到，都估到， 系有少少，都有少少感动位嗰度，我都觉得 反一反咯， 系啦系啦，咁同埋就讲下头先你所讲嘅一镜直落嗰度啦， 哇，嗰场真系好好睇啊， 好精彩，即系其实今年呢个暑假都。太多戏系一镜， 几多嘢嗱？莫问佢系真一嘅定系假一镜啦， 都应该真嘅。 呢场系真嘅，呢场系 系啊，呢场都系真嘅。但系佢唔同其他啲，即譬如好似原子杀机啦，或者战狼二嗰啲，真系 show 玩动作，呢条唔系玩动作，即系讲下男主喺条街度行。咁佢系将佢背后唔同一啲字形嘅声啦，就捞埋落佢嗰个音乐嗰度，同埋阿男主角有少少。 佢表情啊，即 系系完全系 match 到成件事。 同埋最记得嗰场即系叫做开头嗰场，系个镜头你系慢慢 pan 咗去一个位， 系啊， 再 pan 去第二个位，即系佢左右 pan， 再影埋男主角，再影埋后边， 系啊， 即系你系望晒三，基本就 望晒 三个角度，系啊。 其实就好简单，就系讲下男主角去买咖啡俾佢个老细行条街经过嘅嘢，系真系好简单嘅。但系 系啊， 佢个咁嘅玩法，你系完全， 即系 我冇谂过一场咁嘅系入一开场好惊喜咯。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都几得意，同埋啊都讲翻咖啡，其实都系有少少背后嘅意义嘅，其实都喺佢里边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都有意义嘅 系啊。咁。同埋，因为呢套就系讲啊，男主角中意听歌啊，听啲 soundtrack 咁啦。我估唔到 听旧啲旧歌， 即系佢都有少少系玩一啲音乐嘅嘢啦。譬如除咗开场之外，我冇谂到佢连啲枪战动作场面，佢嗰个配乐同埋佢嗰个枪战都可以夹到个 beat。 仲要等嗰班贼仔完成件事之前嗰段时间都系听住歌嘅。 系啦，咁佢同你听紧嘅嘢系完全夹到一个 beat 嘅。我话呢一个玩有少少玩嘢嘅 style 都几过瘾。 但系似唔似导演以前嗰啲旧作嗰啲风格咧？ 都似正。我正想讲系之前我头先所讲嘅爆女大格斗啦。佢其实爆女大格斗讲咩咧？又讲啊男主角中意嗰个女仔，但系佢有好多嘅情敌，就同嗰班情敌去打咁样。 嗯， 咁佢嘅打咧，其实就真系用一个打机嘅形式去拍，佢、 啊、 拍到有少少好似似科幻片嗰啲，可能以前啲格斗 game 嗰类咁、啊、就同佢话佢唔知有七个认几个男朋友嗰啲情敌，咁你冇谂过一个咁好一个无聊一个渣女故事，可以拍咗一套动作片，系好紧张嗰套嘢，系佢系用晒一啲好打机嘅模式嗰啲手法去拍啦，系好过瘾嗰套，因为我觉得啲。佢本身佢每一套戏都会有少少好想摆自己一啲创意啲 style 入去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佢话喂你要低头向阿 Marvel 屈服去拍蚁侠，我觉得佢应该都真系接受唔到。咁 系啦， 佢都几得意嘅，因为佢有啲访问都问翻佢话喂我 有冇后悔啊？ 唔系系啦，啲人问有冇后悔，咁啊有冇睇过呢一套嘅即系新嗰套蚁侠嘅感觉系点啦？佢话喂。睇就梗系唔会睇啦，如果睇嘅话咪 就拍咗啦，就 唔系睇唔系好似睇紧自己个女朋友同第二条仔喺度上床搞嘢咁，我唔会睇呢个 啊好嘢， 佢都几有性格嘅呢个人， 即系佢真系唔做就唔做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系咯，咁今次喺剧本方面佢都有玩到一啲美国嘅一啲次文化啦， 嗯， 譬如去玩那个面具嗰、那个。 啊，系啊 ，Scream 啊，嗰个 唔系 Scream， 唔系月光嘅生 Halloween，Halloween 系， 同阿 Mike Myers 咗， 系 即系如果你系要睇过嗰套戏，同埋你识呢个人， 特务之王啊， 系啦，你识呢个人同睇过套戏，你先会识 特务之王系， 咁所以今次可能佢冇以前玩啦，因为以前佢好多戏啊，好多啲似文化嘅 reference， 香港人未必识住，但系呢套可能冇去到咁尽啦，同埋娱乐性高啲，所以香港有机会做啦。咁同埋， 其实都隔到好耐，因为其实 要隔好耐啊， 因为台湾，我觉得台湾系我去台湾，即系应该八月嘅时候已经做紧啦。 你连大陆都做完落埋画，谂下连大陆都做埋。 即系香港其实即系叫切，因为好少可香港而家 studio 片已经拍咁似上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好少可真系。 因为呢套可能你要摆去暑假又 未必咁啱， 问少少，但系你话喂迟啲中秋国庆档，佢又好似未有咁嘅概念咁啊，啱啱喺九月中 摄一个期啦，系咯， 系啦，咁啊。讲完呢一套 Baby Driver 又讲 另外一套 studio 戏啦。 其实 Baby Driver 我两个好中意啊，另一套就系 喂好极端我呢套真系。 美丽有数， Sofia Coppola 即系迷失东京导演嘅最新 嘅戏啦。 系啦，咁佢喺康城其实攞咗最佳导演嘅。 最佳 咁同埋佢系第二个 女导演 攞 到 呢个 最佳导演嘅 康城嘅影展啦。 系啊， 咁我咁讲可能好多人唔中意，但系我都之前都好似有啱啱讲过，其实近年你喺咩康城影展啊，咩乜影展攞到最佳乜乜嗰套戏九成九都系服嘅。我想讲， 但我真系得呢套 呢套。呢套我睇， 不过唔系我印象中我认识嘅朋友入面包括你在内咧，都八成八都话系麻麻地嘅。 系啦，因为即系我又同啲电影公司嗰啲 PR 倾翻佢啦，系啊，女观众咧就会好中意套嘅，男观众系九成九都反感。 女观众啲男观众咧， 系啦，你睇完入，因为其实咧都系女人戏嚟嘅。 咁 Sofia Coppola 佢啲戏都系女， 但以前嗰啲我唔会，因为我觉得佢近年真系越嚟越唔掂。喺玛丽皇后好多人话唔掂啦，我都觉得 OK, 我好中意玛丽皇后， 玛丽皇后都 OK 嘅，但系玛丽皇后之后嗰几套我都唔系好接受到。 冰冰咯，咩小靓叉叉， Somewhere 都 OK 嘅， 真系唔得。 但系即系你唔好 expect 佢系傻不的青春或者迷失东京嗰只咯。 系啊，我最好睇都系迷失东京噶啦。 咁呢个唔 得 讲嘅，呢个。 翻唔到转头 啦！你都讲话多谢王家卫啦，喺 呢度就。但系呢一套《美丽有毒》，我真系睇完，我系重新 what the fuck！ 你睇到最尾，最尾话真系轻喎， 我真系 OK 喎。不，你讲先啦， 系啊， 你讲先。 咁啊，有故事讲咩咧？故事就讲话南北战争时期啦，就有一个其实都冇交代佢个真正身份系咩，总之有个你当系逃兵咁样啦。 系啦，系冇 就受伤咗，就喺个树林咁啊！见到有个妹妹仔咁啊，受伤，我救你翻去我嘅大宅入面啦。 首先讲个女主角，靓妹仔唔系主角嚟噶， 大家系个靓妹仔唔系主角。咁啊，入到去间大宅入面就有个女主人啦，同埋有个女嘅教师就去教一班女仔去 学，即系翻学咁样啦。 我都不知佢哋学紧乜嘢， 你咪打 pay group 咯。 系咁就咁啊，男主角入到去又谂，咦？跟住佢成，因为成班唔系好见，唔系叫做。唔系好见过好多男人咁啦，有啲成班寂寞少咁啊！男主角就喂正喎，入到去咁啊，周街撩女啦，咁啊点知 撩下又 濑嘢啦！呢班女原来都唔系咁好嘢嘅，咁佢哋自己本身又为咗呢个男人，亦都有少少 内战啦， 少少内讧，有少少呕心斗角，但我觉得拍唔出嘅呢样嘢，我自己觉得系拍唔出嘅。咁啊，点解我觉得差咧？ 啊，讲翻先啦，其实呢套嘢其实佢改编自七十年代啊 ，Clint Eastwood 做嘅嗰套叫做《独行侠》。 勇闯美人关，咁我自己上网都揾过少少呢一套戏嘅，啲评价都系俾人插到七彩嘅。我睇完中间， 我就冇睇嘅， 我都冇睇过，但我揾翻一啲资料啊，都系睇好多 blog 啊，啲人睇到哇呢套，即系可能以前嗰个名勇闯美人关，你以为系啲咩？ 以为真系佢以前其实以前会拍嗰扎戏嚟噶嘛？ 系啦，但原来唔关事嘅。 系咯，原来咁样嘢嚟嘅。 咁点解我咁憎咧？就系我睇完成套戏，其实我系觉得喂，即系成套都冇故事可以。 嗯， 因为你系讲一个男主角喺间屋入面同班女人喺度搞嚟搞去，但系婆婆妈妈咁，你明？都冇乜感情嘅铺排啦，同埋阿男主角其实明明后面咧，我觉得佢叫做攞咗一武器咧，佢已经可以反击噶。嗰个又唔走啊，又同班女人，又阿婆婆妈妈嗰班女人， 佢走唔到啫。 都系啦，但系你有 谂下，你谂下佢咁嘅情况之下，跟住成班跑住追住佢，应该好唔难嘅，应该。 哦，可能我睇啊，真系太想睇我，即系只要你话太理性去谂个剧情，我话哇，你完全后屘系兜唔到啦。咁你去到最后。叫做喺大家一齐食饭，你话爆大镬啦，终于可以有一场高潮，你睇下点样去个搞条仔，令条仔点样反嘅？我顶你个肺啊！你就咁 食咗啦，完咗啦， 真系 完咗啦，忍住你先， 我 冇爆出嚟， 我冇爆出嚟，但系我睇到最后嗰镜头，因为我以为仲未完，吓就咁就完咗啦。即系我同你睇好似唔同院嘅，系咪？你好似三院嘅。 我三院，我三院。 因为我睇嗰场系好多，我谂冇半个钟，好多人中途离场。 啊，我冇喎、啊。 系啊，好多人中途，因为我隔篱嗰个观众都不断望标，我都 feel 到应该。 其 实我 睇嘅时候，我前面嗰个系咁睇电话咯。 系啦，都唔，我谂都好多人睇到唔系好耐烦，我觉得呢样嘢系。同埋佢好啦，有一班角色。都叫做四至五个啦，咁其实最主要得三个女主角。 即系你喺海报见到三个啦。 嗰啲太细个都冇得搞咁多嘢。 系啦。 咁但系嗰三个女主角系可能做到有少少想明争暗斗一啲，可能每个眼神都啊有少少意思嘅，但系我又觉得拍唔到佢几个都冇乜性格可言。咁你睇完最尾都唔明点解佢哋要争条仔啊？除咗其实衰啲讲翻条仔根本冇做过啲乜嘢，就俾人做咗。有人 喂，会唔会有次头先我哋所讲度访客咧，又系无啦啦入咗佢之后，俾人做完嘢之后走咗去嗰只？ 哇，咁嗰度呢个你根本，我系觉得最惨嘅话，个男主角可能做咗好多衰嘢，贱男嚟嘅，咁嗰班女主角咁样对。 不过其实又咁讲翻嘅，因为个主角即系佢本身即系男主角啦，那个所谓嘅士兵啦，咁因为其实 背后其实就真系冇讲佢个背后嗰个 咁，又其实真系唔好重要嘅。 系啦，咁亦都可能因为咁样而班女嗰班女角，即系或者嗰班个人物啦，对于佢系觉得有好多怀疑嘅，即系唔知佢系咪真系个坏人咧？咁当然啦，喺坏人嘅角度嚟讲，咁佢可能。真系， 佢 唔想坏嘅。但系如果对于好人嚟讲，佢又揾班女嚟搞喎，咁佢又唔系边好人？ 佢又摆到明系 flirt 啲女嘅，即系个个都得聊一聊。 系啦，咁即系你要 check 佢处于咩角度？咁可能你觉得佢坏啫，可能人哋系好嘅咧，即 系 永远都觉得自己好噶啦，系咪先？ 因为我就觉得佢未至于衰到，即系其实衰啲讲，喂，你搞都未搞，你就要咁 就俾人对佢，即系话 你摸咗佢。即系点样对佢就唔讲啦，咁就 嘴两嘢啫嘛，都 系咯，我要咁样，你即系作为一个男人，哇，即系我真系觉得个男主角好惨啊！ 你自己你啲咩咁搞嘅啫？即系我觉得系不如你讲啊，即系你唔中意啊嘛呢套嘢。 系啦，即系我讲都差唔多，不如你讲下点样中意。Okay, 我好难想象呢套嘢点样赞到。 嗱，即系我自己其实我本身就鍾意睇佢啲戏嘅，即系 Sofia Coppola 啲戏嘅，即系有少少主观嘅角度噶啦，睇嘅时候，咁即系我觉得系佢拍女性嗰个感觉，我自己系觉得系几细致，即系有阵时你望下啲佢哋啲眼神咧，即系眉来眼去嗰啲眼神咧，我自己系会望佢其实佢系咪想利用眼神而多过利用对白讲？ 哦，佢系 佢一定系嘅套戏入边，即系就算 even 呢套更加会系，即系你以前喺 《密室 东京》系啦，即系可能阿 Scarlett Johansson 同阿 Bill Murray 两个，即系单靠眼神，唔需要，即系佢可能就算一句对白，佢都唔会说出声嘅。 冇对白，因为最尾 ending 嗰句系啦，即系佢明明听到讲乜嘢，但系都唔俾对白你，唔俾个 slogan， 即系唔俾个带落嚟，咁你自己去估系讲咩？咁其实呢套系一样嘅，呢套即系其实佢有少少系即系靠个表情。靠个眼神、靠神情， 靠啲演技咯， 演技系啦。咁即系我会觉得佢哋三个入边咧，我就真系比较中意阿 Ellie Fanning， 即系个另外一个比较靓妹，正啊大佬。 嗱，即系就为咗 嗰时咪 Somewhere 嗱 ，Somewhere 第一次拍佢啦，嗰时就即系佢真系，我觉得睇佢嘅戏咧，由以前到而家真系进步咗。好多嘅， 佢进步咗好多。 即系由嗰阵时， 佢主要拍啊《黑魔后》先红咗嘛。 系，但嗰阵时好似应该系《巴别塔》都系佢，好似《巴别塔》。 咁就唔记得啦。 好细个嗰阵时，因为 我想讲我好憎佢家姐， 但佢都系 friend 嚟噶嘛。 系啦，佢家姐我就觉得有啲扮好烦啊， 越嚟越差 嚟，佢家姐 系越嚟越差。 但系佢个妹就， 但系反而 friend 系越嚟越好，唔知点解。系啊，咁同埋佢同阿 Kristen Dunst。即系 佢老拍档啦， 系啦，即系蜘蛛女啦，即系其实由《索波的青春》到之后《玛丽皇后》，即系好似第三次啦。 系啊， 即系其实都有个火花喺度嘅。反而我系都依然觉得有少少保留嘅咧，就系 Nicole Kidman。 Nicole Kidman 都系一个服片嘅保证啦，都服噶啦， 其实好明显望到喺个有老态喺度啊。 系啊， 即系个老，即系个状态都系唔及班后生嘅演得好啊。 系啊， 即系反而佢两，即系其余嗰两个咧，真系演得系我系满意嘅。 系啊， 即系反而系 Nicole Kidman 都仲系有少少嘅保留， 因为我觉得佢可能佢即系会唔会整容整到可能佢老咗变咗佢个样都好似 胶 咁样， 即系胶得好犀利啊！所以我系即系对呢套同埋嗰个氛围咧，我系即系佢平平淡淡咁样样咧，系有少少唔似阿 Sofia Coppola 之前啲戏咁样，系即系我觉得有少少佢有少少改变咯，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最中意系佢用咗好多自然光去拍。 大部分都自然光嚟， 系啦，同埋呢套话系菲林拍嘅， 系同埋揾咗一代宗师嗰个摄影去做嘛，今次 系啦，因为摄影方面系真系值得一赞嘅，咁但系其他我都 嗱呢套我系中意啦，你就唔中意啦，咁大家睇下自己去衡量下再去睇啦。 呢套可能都唔系挨得好耐，我觉得。 嗱，今个礼拜都仲加紧场嘅，啱啱加咗场，咁睇下你点样睇啦。 系啦， 咁嗱，今个礼拜又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嗰几套戏，咁之后睇下下一次你又有啲新戏睇噶啦， 系啦，系啦，下个礼拜再讲啦， 系啦，下礼拜见。 翻更多消息就 like 翻我哋嘅 page 啦，我系喜观影记事， 咁我试下观影啦，系啦，咁大家下礼拜见，好，拜拜。